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首先要为您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平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盘面情况。其次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投资资讯包括财政部正面回应积极财政政策加量减税，另外也会跟大家关注到外资私募亮相国内市场。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会和现场的嘉宾友邦保险的资深顾问李娇一起聊一聊老人防癌险。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将继续进行个人投资理财的案例分析。好的，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好的，又到周五了，我们首先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平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盘面情况。 本周股市是先扬后抑啊，那么这个前两天是上涨，后三天是缩量回调。那么五大指数呢，只有两个收绿盘，一个是中这个创业板，一个是中小板。其他三个主板的包括50的都是收的是周阳线。那么这周这个为什么能够这么一个基本是上涨的态势，而且加上上周五居然是连拉三阳啊，几个市场都是连拉三阳，而且都是中阳。沪市这三天包括上周五包括周一周二一共涨了132点，就是天天都是中阳。这种情况是近期下跌以来还是少见的。那么之所以产生的这种这个积极的现象，肯定第一就是说政策吧，利好频出，包括这个新的这个定调，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松紧有度。那么包括是养老金3700亿啊，还有这个央行的这个中期便利啊，包括上周5020亿，等等，都释放出了一些这个积极的信号。那么所以导致这个我一直最近一直说的，涨不涨看银行，啊，有没有还看保险。确实是他们带动的，所以我今天写的是这个，银行确实是要这个，星星之火吧，银行星火已燎原啊， 完了，当下选啥能赚钱？银行保险已经点了初期的那把火，现在已经如果上周所说搭好了台，所以各类板块都有点粉墨登场的意思。那么现在这个多空啊是交织啊，我认为看多，就是因为这个三联洋也好，还是银行，还是这个中字头的机电板块，以中国交电，还有这个中国建筑，啊，等等这几只，都是因为这个中国铁建、中国交电、中国建筑三大中字头市值也都不小，两三千亿。为什么他们怎么能够这个也是跟随助力银行吧，也上涨？啊，你去看看这个一季度的这个股东研究，就可以发现证金公司在一季度就大幅加仓了啊，所以这是有点这个也是国家队啊，这个不是银行一个人在战斗啊，这几个中字头的也参与进来了啊，单机救主吧，所以这也是积极的现象啊。而且周三还有了放大了两市5000亿，这是近期没有的量。那么看每天的涨停板家数也是明显增多，比前期跌停板的明显减少了。啊，这些都是多的方面。但是从空的角度来讲呢，这国际局势确实是太不消停。啊，今后这个进出口贸易恐怕形势有点严峻。啊，这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啊，那么另外的不是太积极的现象，就是说刚才说了，除了这个国家队资金有点这个单机救主之外的话，那么其他主力没动静啊。你比如说即使连拉了三阳，但是从每天的龙虎榜上去看，机构买入还是寥寥无几，卖出还是非常多啊，这跟前日子一样啊，机构并没有参与多少买入的。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融资盘啊，融资盘现在融资余额现在两市加起来还是8800多亿，没怎么涨，前日的低时候8700多亿啊。据我观察啊，这两年以来每当这个融资盘降到8700亿左右，这就是大盘也基本见底了，每回涨到11000亿啊，大盘也就见顶了啊，这几次有这么一个规律。但是你现在你应该8700、8800、8900、9000这么上啊，才是大盘这个走好的也是一个基础吧，因为这都是先知先觉的干融资的盘啊，所以这现象也不是太好，没增加啊。另外一个市场现象就是明显的就是低价股的天下啊，所以昨天我统计了上涨50只前50只的啊，33只居然都是55元以下的。都是5元以下的啊，另外17只才是5元以上啊，而下跌的呢都是这个高价股居多啊，这个30多只前5只里30多只都是高价股，20多块钱的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低价股的天下，所以我说目前选股啊，现在还可以谨慎看多。但是高度啊恐怕也是有限，还得一波三折。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选股，我就是主要说了两条啊，我想主要说两条。一个就是业绩为主，一个是低价为主。一定要，我经常说这句话，到啥时候炒啥股。现在是啥时候？现在是中报期，尤其现在7月底。7月好像是就300多家公布吧，一共3500多家，大部分都集中在下月，尤其是中旬、上旬啊，这个下旬也不少了。对，密集公布期的时候一定要注重业绩。那么业绩呢，现在分两方面看，一个是有增长的啊，那是最好的；一个呢是没什么增长，但是确实市盈率低啊，低市盈率啊，这也行啊，应该以这些为主。当然如果是也是在低价那一伙的，那就更好了啊， 你看现在都是刚才说了，都三四块钱起涨，两三块钱起涨。那两个最凶的，今天停牌的，一个是斯泰尔，一个是成都路桥。斯泰尔连续八连涨，八个板啊，成都路桥六个板，都是两三块钱起步，啊，现在都翻番拐弯了，啊，所以说现在是低价股的天下，你要顺应这个潮流。那么低价股里头找什么呢？银行保险也行，这个钢铁水泥啊，这些都是包括煤炭，包括化工，这些个都是业绩比较好的啊，有的价格也挺低的。另外就是新涌现出来的这个大基建，因为政策导致吧，啊，还得搞搞基建啊，所以这周这大基建的起来了。你包括一些个钢铁当然也算啊，什么工程机械啊，什么桥梁建设啊，什么重工装备啊，这些个有不少都是三五块钱的啊，符合大基建范畴的，再加上加分的是什么西部的啊，因为西藏啊，这个宁夏什么青海西部大开发这种啊，那就更好了。所以这个是业绩为王，也是在低价里边比较多啊，优先这低价的。还有一种就是低价为主，刚才说这大部分都是业绩比较好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业绩不咋地的，或者亏损或者微利的。刚才说那斯泰尔就是亏损，那成都路桥就是微利啊，但是为什么说这个业绩报告期他们也行呢？就是短炒一把，低呀，股价极低，啊，已经是坐滑梯都接了地了，啊，所以价格便宜两三块钱，所以这一部分也有一大部分啊，亏损股也能涨，但是这个应该快进快出，还是找那些个大基建的呀，业绩增长的呀，刚才说的那些个。钢铁水泥这些比较明确，银行保险这个还更比较踏实点啊，反正就是这个两类都出自于低价股啊，一个是业绩为主的，一个是这个就是纯低价啊，业绩不太那么强的啊，但是也是短线有机会，但可能是下礼拜就往中价上蔓延了，五块钱以下十来块以下啊去蔓延。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在削峰填谷，高价的要多少回避点，比如说次新类的啊，大部分没什么业绩的，它这价格高的它要回归啊，削峰啊，填谷就是涨是涨低价的，削峰是跌高价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一直看好像那 5G 芯片啊，集成电路啊，这软件啊，这些个现在可能也得过啊，过了这高公布中报这高峰期啊，才能更好啊，现在是大部分也是业绩一般般啊，顶不住这个业绩报表的冲击啊，所以说该回避什么该选择什么啊，大家有个心里有个谱就行了。 好的，感谢赵立兴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股市分析，谢谢您。继续关注新闻。就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的观点，财政部正面回应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两大支柱。财政部另外透露了近期推进的两大举措，一是进一步减税，2018年至2020年底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75% 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减收650亿元。二呢，是在9月底前完成千亿退税，也就是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网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1130亿元，尽快释放政策红利。昨天呢，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继续停摆，700亿元央行逆回购到期净回笼。不过因月末财政支出增多，市场资金面依然保持宽松。分析称啊，短期资金面难有大波动，公开市场操作将继续暂停，八月份的流动性面临的潜在扰动相对少，保持相对宽松的问题不大。再来关注一条外资私募方面的消息， 外资私募贝莱德首支产品贝莱德中国 A 股机遇私募基金一期开始亮相，引起了国内券商、私募等资产管理机构的格外关注。据透露，产品的管理费率只有 0.75%， 业绩报酬计提比例只有 10%， 相较于国内私募产品同类相关费率是全线打了5折。另外呢，该产品的认申购费率为 1%， 赎回费率为自基金成立之日起算的期限小于180天的收取 2%， 期限在180天到365天之间的赎回费率为 1%，持有满甚至超过365天的则不收取赎回费。再来关注理财新规带来的新变化，稳健类基金受银行青睐。日前呢，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理财新规，其中包括将单支公募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由目前的50000元降至10000元。业内资深人士表示，虽然理财新规降低了公募理财产品的门槛，可能会减少公募基金的资金来源，但理财新规也拓展了理财产品的公募基金投资品种，其带来的资金增量对于公募基金的贡献更大。因此呢，新规呢更多是促进了银行与公募基金的合作，而非带来冲击。再来关注一下楼市，我爱我家研究院数据显示，七月份之后，北京二手住宅单日签约量基本都在800套以下。不仅北京二手住宅市场交易量一直难以回到去年的同期水平，从一线城市和20个典型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整体交易情况来看，上半年都处在一个低迷期。那么专家认为，虽然目前市场略有降温，但今年的市场交易量增长的整体趋势不会改变。北京去年二手房交易量为 13.6 万套，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应该能够超过18万套。下面呢，再来有一个数据带给大家，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过大中型企业。央行近日呢发布了报告显示，2018年6月末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5.4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2%， 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了 1.2 个和 2.5 个百分点。近几年呢，小微企业在市场当中的重要性愈发的凸显，有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贡献了 60% 以上的 GDP， 50% 以上的税收，以及 80% 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微企业完成了 65% 的发明专利和 80% 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富访谈时间。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的，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是浩洋，欢迎大家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在今天的这一个单元当中啊，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跟老年人有关。当然我们关于老年人买保险，我们的这个切入口就是老人防癌险。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李娇，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老人防癌险哈、 啊。对，其实不只是对于老人、其实我们现在有些老人反而体检身体还很好，也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虽然才20-30岁，或者30-40岁，但已经身体有问题也被拒保了。所以呢，保险一定是我们趁现在健康，趁现在年轻，就先给自己准备。是防患于未然的，而不是我什么时候需要了再投，那时候可能已经投不了了。它跟别的它跟别的商品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来关注这个老人防癌险。其实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啊，关于一些险种它是有年龄限制的。比如说作为这个被保险人，他可能比如说过了多少岁之后，这个险他就上不了了。 对， 那关于这个老人防癌险，他既然叫这个名字，他肯定是针对老人的。那对于年龄方面，他有没有什么一个跟其他保险品种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要求呢？在年龄方面， 这个其实 主要的话有一个区间，一般是50到75岁。 50到75岁。 哎，对，个别的可能还会有略微宽泛几岁啊。 嗯， 这个就看具体的每个公司的产品不一样。 是，那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在40岁的时候想买这么一个保险，是买不了的。 除非有的公司，因为防癌险现在主要是老人买， 对对对， 但是也有一些公司会出一些防癌险是年轻人也可以有的。 是是是，啊、我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点抬杠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40岁当然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险种可以选。 嗯， 我就是想问这个险的这个的严谨性。如既然叫老人防癌险，它有一个年龄区间50到75，那是不是就是说40岁的人买这个险他就买不了？应该是这样的。 有的公司就真买不了，它只针对于老人、 嗯、 啊。有的公司是可以的。 那老人防癌险，顾名思义，我这么理解，你不知道对不对？就是首先它是针对老人， 嗯， 其次它是针对老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罹患了癌症，这样的两种情况下才给买的，才可以买的，或者才给赔付的一个保险。 可以这么理解，防癌险主要是针对癌症的时候才会赔付的险种、嗯、那么我们经常会提到老人防癌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大部分身体是有更多的选择性，他们可以买重疾险、 嗯、 而老人呢可能由于这个年龄大了以后会有这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啊，比如高血压、 嗯、 高血脂啊、尿酸呀、血糖啊这些问题，他们买不了普通的重疾险了， 嗯， 所以就只能买防癌险，因为防癌险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对身体的要求会低一些。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险啊，嗯，它的这个诞生啊，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啊，倒不是说这个老年人就要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患癌症的这个几率大啊，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可能相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的身体机能包括他的抵抗力各方面没有年轻人那么好，因为毕竟年龄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同样的疾病侵入人身体之后，可能作为老年人来说，他本身的抵抗力以及这个康复的能力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强，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推出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更加关爱这样的一个人群。 对，就是还是希望多少能够帮到老人，而不是说完全把他们屏蔽掉。 是，那既然说到这个，我们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那关于老人防癌险它可以保障大概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嗯，现在老人防癌险的话主要就指的是癌症， 嗯， 但是有些公司的话会再多什么呢，比如说原位癌，就是癌症的最早期、 嗯、 啊，原位癌，然后呢还有呢现在高发的一些疾病，比如像这个肝癌、肺癌，包括女性的乳腺癌、子宫颈癌、 嗯、 啊，这些都是高发的，也会多被赔付，包括身故的话呢有很多都是退还保费的，主要就这几项内容， 嗯、 啊、主要就是癌症。 主要就是癌症。那除了比如说癌症这样的一个疾病之外，老人防癌险也是一个抬杠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包含的关于疾病或者身体的方面呢？ 没有，就是癌症。 就是癌症。 嗯、 那就说到比如说老人其实在买保险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可买的这个保险种类特别少，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保险老年人能不能买？能买，保费很贵，跟比如说年轻人相比几倍几倍。那这样的一个防癌险在产品设计上有什么特点？就比如说它是在保费交保费的时候相对来说保费比较低呢，还是怎么着，就是它有什么特点？ 对，首先呢一个是这个防癌险的话呢，它的这个投保的这个健康条件是略微宽松一些， 嗯， 另外的话呢防癌险它相对于单纯的重疾险来说呢，它的保费是比较低的。 嗯，宽松大概是有多宽松？就比如说作为一个老年人他要购买老人防癌险，他本身身体不用是完全的健康，比如说我是本身就生了病，这个时候我来购买老人防癌险的话可不可以呢，还是怎么样？ 嗯，他会看情况， 嗯， 一般的话呢投保的时候会有这个健康问卷， 嗯， 有这些相关的这些调查， 是 就是不会像普通的重疾险一样会有就几十条的这个调查。 对，所以我就想具体了解一下你所说的这个，他对投保人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嘛，对不对？ 对， 他这个宽松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比如说哪些情况，如果我们购买其他的商业险，对投保人这个就不行，你只要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拒保。那对于比如说老人防癌险这样的一款产品，投保人即便具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给你来投保的。 嗯，比方说我们有的客户呢有高血压， 嗯， 或者呢做过心脏支架，或者呢是有这个糖尿病， 嗯 啊，但是他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客户都是能在投保防癌险的， 嗯 啊，他其中七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是过去5年是否曾住院7天以上， 过去五年是否曾住院七天以上。 对，所以他相对来说他的要求是比较宽泛的。 啊，如果说 如果不是 啊， 那就是 OK 的。 就是如果说在过去五年我如果住院有过七天以上，也是没办法买这个保险的。 有可能他会看你的病历的情况综合去评定。 啊，但实际上作为这款保险来说，前面的这个要求已经很宽泛了。 对，但是你像一般的话，我们的客户如果是糖尿病什么的，是不可能买重疾险的。 是是是。啊，那下面这个问题可能又是比较抬杠。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宽泛，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呀，包括等等一些啊心脏的这个支架，这都不算在癌症范围内，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我是一个可能得了癌症，但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能治愈的癌症，而且属于早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想投保老人防癌险，还能不能投？ 这个几乎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是吧？ 啊，虽然我们有过这样的案例，是投的是重疾险， 嗯， 就是比如说之前得过癌症，但是呢，经过至少五年以上， 嗯， 啊，然后身体恢复的是没有问题，经过严格的检查体检， 嗯， 有再投保成功的， 嗯， 但我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可以。 明白， 啊，有这样的案例啊？ 对，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假如说我之前有这样一个老人哈， 嗯。 得了某一种癌症，当然这个癌症是特别小的一个癌， 嗯， 然后很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嗯， 他也康复出院了，他这时候开始担心啊，说既然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癌症，这次治愈了， 嗯， 这可能就是给我的一个信号， 嗯， 希望我关注自己的身体，于是这个时候我想， 嗯， 哎，去买一个所谓的老人防癌险，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般很困难是吗？如果要投保的话， 对， 对，一般很困难， 是只要牵扯到癌症， 嗯，对，甚至像这种癌症的话，嗯，连买那种普通的意外险都很难。 嗯，那我们具体说回到这个老人防癌险啊，这个险种，比如说我前期包括我到后期的这个保额，一般能达到多少呢？ 嗯，像一般的公司的话，嗯，额度都不会很高，一般就是10万-20万， 嗯， 啊，个别的可能会有到这个50万的情况。 那这个你觉得对于，比如说一些癌症来说，它是有多大的帮助呢？ 其实 这样的一个保额， 其实我觉得这个， 嗯， 首先额度的话呢，它，只能说20万的话，看对不同的人群 是 啊，比如说这个家庭真的就是压力比较大，中产， 嗯， 那他觉得20万来说，起码虽然不说特别多，但起码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是 啊。包括我也身边也有一些客户，他说感觉20万也做不了什么呀。我说对。就是，但是他就是能转移一部分风险，去转嫁一部分风险，能帮我们多少， 嗯， 帮多少。毕竟现在能够投上的保险就已经不错了， 是 对吗？ 对， 所以我们既然老人已经这样了，那么我们年轻人的话，就更要趁自己有资格的时候，给自己准备好足够的保险。 嗯，那假如说啊，这个有老人啊，年龄在50到75岁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然后想， 嗯， 这个购买这个保额在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老人防癌险，那他需要缴的这个保费大概是多少？ 他是根据这个年龄还有这个性别来的。 比如说60岁男性啊，他想购买这个保额20万的这么一个老人防癌险，那 60岁男性的话，保20万的话得差不多6000来块钱， 一年6000来块钱。 对。 好的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财富大搜索，收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的关于老人防癌险这样的一个保险的类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是浩洋。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将会继续给您关注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聊一聊关于老人防癌险这样的一个险种都有哪些特点，以及关于老年人他购买哪些保险可能相对来说是目前大家可能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而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也是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李娇，欢迎他。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上半时段我们大概聊了一些，那下半时段我们还是趁热打铁哈，关注到是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李娇，欢迎他。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上半时段我们大概聊了一些，那下半时段我们还是趁热打铁哈，关注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防癌险。那其实你刚才也讲了，一般一个人我们买保险就建议他首先是医疗险、大病险和意外险，对不对？这三种。那意外险咱们抛开不谈，这个定期防癌险或者说防癌险，你刚才也讲到了，它其实是囊括在这个大病险，也就是重疾险里面的。那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我觉得应该从医疗险和这个防癌险之间我们来做一个区分呢？就是可能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我有了这个防癌险，那其实我得了癌症他管赔付，那我干嘛还要医疗险呢？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大概来给我们讲讲这两个险种它怎么来区分，或者说它有没有同时存在的这么一个必要性呢？ 其实这个是我重点想说的，因为其实某一个产品它只是最简单的问题，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配备某一类保险，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是 啊，那么很多人呢就说要给老人买保险，是不是买一个防癌险就够了？那么上次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重疾和医疗的作用。 对， 那么防癌险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缩小版的重疾，它只管 防癌险是一个缩小版的重疾， 对，它只管其中的癌症。那么它的这个防癌险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负责如果一个人生了病得了癌症之后，他后续的疗养啊、看护啊、生活费啊等各种的费用。那么真正的在医院的各种大额的这种开销，包括现在常见的一些靶向药物，其实是需要我们的社保加这个住院医疗险来解决的。 那我这么来理解，你看对不对哈？如果说购买了防癌险，这个人得了癌症，如果购买的比如说保额是20万，如果在医院看这个病花了10万，防癌险赔我20万。 对， 如果在医院看病花了15万，防癌险还是赔我20万。 对， 如果在医院看病花了30万，防癌险还是赔我20万。 哎，是这个意思。 这个跟医院没有关系。 对， 只是说针对你的这个病情，或者说针对你这个癌症的种类，他给你做出自己相应的一个赔付。 对对对， 是吧？而且比如说你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接下来的康复包括疗养这个东西，他也是不管的。他总共就只要是你触发了他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他就赔你这么多。 对， 赔完就完。 对 啊，那医疗险呢？ 医疗险的话就是把我们所有在医院的花的各种检查呀、治疗啊、手术啊各种费用，包括现在这个靶向药物的费用，而且呢它的范围更广，它不只是得了癌症，也不一定非得是大病，哪怕是小病，而且呢甚至还有意外，就只要住院了就相关的费用就可以报销。 啊，它是报销型的。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这个只关心老人的这个生病的费用，其实老人发生意外的情况也非常多。 没错。 他们呀就是这个甚至摔个跤都可能骨折。那么进口的钢钉一个就50,000。甚至还有的是没办法用这种钢钉的，可能就发生个意外花费十几万也很正常，所以医疗险是特别有必要的。那么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父母是在这个年龄在60周岁以内啊，60还可以，61就不行了啊，但个别的高端医疗的话是70岁以前也是可以的，只要他的身体是年 OK 的，他的年龄是 OK 的，最好建议他哪怕麻烦也要去保险公司体检去准备医疗险。因为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保费低，他的保额很高，比如说50多岁的人一年2000多块钱就能保100万，那你跟防癌险比起来10万20万这个作用差得多了。所以说他其实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年轻人去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险种。 那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我购买了医疗险，无论是这个保额是多少，这跟我都没有关系。 对， 看我得什么病， 对， 他直接帮我报销这个在医院所产生的费用， 对， 这个钱不经我的手， 对， 比如说我在医院，别说我了，这个人啊，在医院看病花了10万，医疗险赔10万，花了20万，医疗险赔20万，但是这钱多一分没有，少一分也不会， 对，他是不让受益的，但是至于说会不会经我们的手啊，这个得看你买的险种 啊，也是， 比如说你买的是这种普通的这种医疗。那可能我们得先垫付，但如果你买的是高端医疗，他跟这些医院又有合作，那就直接由保险公司就帮我们付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给出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医疗险和防癌险同时都应该购买。 对，然后你像这个医疗险的话，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考虑它是消费型的，尤其是父母50-60岁以后，它的费用会比我们高。你比如同样是保100万的，那么7到30岁的人可能一年只需要500块钱，但是50多岁的人就需要2000多块钱。那么很多人说，那这个钱不就花了吗？我说我们就把它当成每年孝敬父母的，哪怕是一个红包的钱也行，钱花了就花了，就当给他买件衣服， 是 买件大衣。 嗯， 但真有事儿的时候呢， 就 曾经我就跟我的妈妈说过，我说，她说这花钱，我说我就算一年2000多块钱，我10年几万块钱对吗？20000多，20年才50000多块钱。就当花了，但真有事儿的时候，可能住一次院20万都搭不住， 是 对吗？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这样的日常必备的一个开支就行了，就跟我们日常这个必备的这个衣食住行一样，要吃饭啊，要这个交通费、电话费，就这样当这个消费就好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我们父母的年龄是在55周岁之前啊，就是没有到56、55都可以，那么身体健康也建议大家尽量是购买重疾险，实在是身体有问题的再通过配置防癌险来进行大病的保障，因为毕竟管的内容比较多。 是，其实刚才关于这个医疗险和这个防癌险，李娇给出了一个比较感性的啊，一个情理上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钱你别觉得浪费了，这钱就当我给你买了大衣，但实际上我给你没买大衣，我把这钱花到这儿，如果说发生问题了，它远比一件大衣或者10件大衣还管用。 你像现在这个治疗手段都这么先进 啊， 当医生问我们说你要用这种更先进的还是用一般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做子女的都会说用最好的， 是， 但这个时候的话费用是多少。 没错。其实刚才这个李娇说完了之后，我还想说一个相对来说从比较客观和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医疗险和这个防癌险，这个当时也是李娇给我教的哈，就是说如果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同时购买了医疗险和防癌险，他们两个并不冲突，这个当你得了癌症或者当你生病了，首先医疗险会报销你的医药费，所以在这方面你支出是零，对不对？ 对。 然后呢在你出院了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从防癌险得到一笔赔付，我觉得这样对于你的生活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保障。 对，而且我再说一下，为什么之前很多人说保险是骗人的？因为他们只买了重疾或者方癌，只有到很重的时候才会赔。 是。 而当普通的比较严重又住院的时候赔付不了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你看保险骗人的，用不到。 嗯。 那么其实是因为没有准备医疗险， 是是是， 要是准备了医疗险，就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是。 啊、 嗯，好的。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差不多跟大家分析完了。我们接下来跳下面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这个很多老年人来说哈，因为你刚讲这个防癌险是重疾险的一个分支， 嗯， 但其实作为别说老年人来说，人都应该买这个重疾险，所以也就是所谓的大病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说要买这样的一个险种，就非常的贵了，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倒挂。倒挂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儿给大家也是普及一下，就是你所交的保费大于你得到的这个保额， 嗯， 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既然这样啊，我交你比如说打个比方20万，我到最后生了病了能拿到的才是个10来万，那我明显是亏本买卖，那我干嘛还买你这保险？我把我这20万拿到最后我自己用不好吗？那出现这样的一个心理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客户，你该会怎么跟他来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啊，好，对，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对呀、啊，对呀、 啊，但是也不会那么夸张啊，交20万只保10万。 啊，对对对，举个例子嘛。 这个问题的话是我非常常见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想说的是，虽然我的身份是保险代理人， 哎、 但其实我也是保险客户。 对 啊，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呢，我认为不管是否会出现倒挂，其实都合适。 哦，为什么呢？ 那你想一个问题啊， 啊， 就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倒挂、 啊、什么情况会出现倒挂？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投保人他年龄大，然后我买了这保险，然后到最后他给我的赔付不如这个我当时交的这个保费，这不就是倒挂吗？ 对，你看啊、嗯、相当于是所缴的保费等于每年的保费乘以缴费时间，对吗？ 对， 就这两个变量。 嗯， 那么我们来看这两个数字。首先，每年保费一般是比较高的。 嗯， 老人的重疾险比较费用比较高，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发生风险的概率相对比较高。 嗯， 所以说后面那个缴费时间，比如说缴20年，能不能存在都是个未知的。 也是，嗯，你这么一说，我大概明白，能不能？嗯， 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缴费20年时间是存在的、 嗯、 也就是说我健健康康的交了20年，那么虽然说总保费比我的保额略微高了一点，比如说我交了20万、22万啊、 嗯、 或者是24万， 嗯， 只保了20万，那么其实你想我们也省钱了。 怎么讲？ 我们省了更多的钱、时间还有精力，还有父母身体的痛苦。因为你想啊，如果要是真的得了重疾，你觉得20万够吗？ 不一定，不一定。 就出院之后，各种看护、保健、药品的费用，可能一两年就花完了。 嗯， 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嗯， 而且我们团队也有很多这样的伙伴，家人就是得重疾的，包括有一位伙伴的母亲是乳腺癌， 嗯， 他之后又生存了8年，活了8年，后来就卖了一套房，将近差不多100多万。 嗯， 因为大家都很孝顺，要用各种最好的给父母。 但其实我从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没有太理解，你再给我再讲一讲。嗯、因为我始终的观念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20万， 嗯 啊，我投保， 嗯， 然后到最后比如说发生问题了，我只得到了10几万， 嗯， 那我拿10几万去弥补我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在一开始我把这20万我存银行也好，它最起码要比10几万多出来几万呢？ 好的， 嗯， 那个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啊， 好， 其实你看啊，您说了说如果我存在银行，对吗？ 嗯， 其实为什么会买保险，是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可以健康的存够20年。如果我们是确定我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存够20年，那么其实也是你也不需要买保险的， 是， 对吗？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才往这儿存。 嗯， 所以既然就是概率嘛，就有可能有可能会没有，对不对？ 嗯， 那我现在说的是，如果是这个20年我都存完了， 嗯， 这个情况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我又存了一笔钱，同时呢我又省了更多的钱，因为父母没有花掉更多的钱。 嗯，大概是不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要投保这样的一个保险哈， 嗯， 它是年交还是趸交？ 年交。这种健康险最好都是年交， 最好都是 年交，因为它利用的就是时间杠杆。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保多少年？保20年。 嗯 啊，每年大概要交 假如说10000块钱， 每年交10000，也就是20年的话是200000。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保额是多少？ 10000的话，差不多是保。 大概是保多少？ 啊，比如说保180000。啊， 180000哈。 嗯。 那就是说，我如果在这20年当中， 嗯， 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 嗯， 我20年满了，我交了20万， 嗯， 那这20万是打了水漂吗？还是 不还有18万啊？你的额度不是18万吗？ 对。我的保额是180000。 对， 那比如说我20年，哎，什么事儿没有，我这20年也交完了，接下来我能得到什么？ 接下来再比如说啊，从50岁买，买到70岁，交完20年钱了，对吗？ 对。 如果70岁之后生病了，可以赔到180000。 可以赔到180000。那之前交的这20万呢？就跟我们 18万，就只是多付了2万吗？ 我明白， 对吗？ 好 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另外的话，因为现在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18万， 嗯， 因为现在很多保险、很多公司的话，都会有疾病终身3倍赔付， 嗯， 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人先得癌症了， 嗯， 那么到后面还有可能会再得心脑血管疾病， 嗯， 脑中风，对吗？ 是， 都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就是后面终身可以赔3次， 赔3次，啊，嗯， 对。然后但是目前的话呢，赔2次的客户非常多。 嗯 啊，就最高发的癌症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嗯 啊， 每次赔到多少？大概 每次18万， 每次 36万嘛，对吗？ 啊， 如果能赔到3次，不就是54万吗？ 明白。那比如说，我不是我这个人，不是要投20年嘛，每年差不多交1万。 嗯， 到第3年的时候， 嗯， 得病了。 好，这就是我说的。如果说哎没交过20年， 嗯， 那就更合适了。你比如说到第3年， 我交了3万， 才交了3万块钱，嗯，就直接就赔18万， 直接就赔18万， 而且剩下的钱不用再交了。 嗯， 而且如果以后再发生其他疾病了，比如说现在得了癌症了， 嗯， 后面又这个心脏病了，对吗？ 嗯， 然后呢再赔18万啊，心脑血管疾病了再赔18万。 也就是说，我交了3万，也就交了3年之后，我后边就不用再交了。 嗯， 但是再往后我发生任何问题，他都是给我有赔付的。 不是任何合同里的， 啊，对对，合同里的，对，合同里所出现的这些疾病的话，他给我都是有赔付的。 对对对，嗯， 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说如果我投保20年，20年都没发生问题， 嗯， 其实你没赔， 对， 你是赚到了。 对， 因为在你最担心的这20年当中，就老人也好，或者你身边的这位朋友也好，他是健康无虞的。 对，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 当然了，如果说在你投保的这20年当中，被投保人的确出现了问题， 嗯， 那相对来说，在这方面你的经济损失也就很小了， 对， 对不对？就比如说我刚举这个例子啊，我投这个保险3年之后发生问题了，是18万， 嗯， 虽然说20年也是18万吧，但是它其实这个概念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保险它保的就是时间， 嗯， 啊，它保的就是我们未来不确定的这一段时间。所以这种保险一般我们就建议是长期缴， 嗯， 啊，它才能利用好这个时间的杠杆。它从我们交保费的第一笔钱开始就确定，不管将来我们能不能存够20年，都有这笔钱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到我们。 明白了， 啊， 好的，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所以说如果说要是这个经济是 OK 的，身体是 OK 的， 嗯， 最好是重疾险加这个医疗险。那么如果说真的是经济压力特别大，那就可以把重疾的额度降低一些，比如说保10万、15万这样的，然后呢再搭配一些防癌险，综合一下费用。那么要实在是达不到要求的，那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然后防癌险了。 明白明白。 嗯，这是李娇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提到了医疗险，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提到了重疾险， 嗯， 包括我们今天主要说到的这个老人防癌险。那其实关于老年人来说，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险种，比如说这个养老金之类的。 嗯， 那是不是说，如果说我之前医疗险也好，重疾险也好，包括刚才说到这个老人防癌险也好，都备齐了，那我这个养老金什么的这些还有必要吗？我觉得好像感觉起来没有太大必要了吧？你觉得呢？ 其实这个，从我的角度啊， 嗯， 是肯定是有必要的 哦。对，大家就会说，你看这一看就是做保险的吧？没有，他觉得没必要的啊？为什么呢？你跟我们说说理由。 嗯，其实年金险的话呢，它的这个功能不一样。 嗯 啊，年金险主要是解决一些日常生活费、现金流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老人已经把这些基础的保险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可以自己或者子女给父母来准备一笔钱，能够确定将来每个月都能够领到一笔生活费，来补充这个社保的养老。 嗯 啊，年底的时候还可能有一些分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确定， 因为人这个年龄增长以后呢，可能就是这种投资理财的能力可能会有一些变弱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被骗的其实大多都是老人。 嗯 嗯，也防止我们自己去投资理财真的是在父母生病需要的时候不能够马上变现。 嗯 啊，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呢是，如果说父母这个由于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用大病医疗来解决这些问题，买不了这些保险，那么包括一些年轻人跟小孩也是可能身体原因买不了大病险、医疗险，那么其实年金险也可以来解决这个医疗的问题啊，只是成本有点高。 嗯 啊，但它的优点还是就是确定啊，一方面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能确定这笔钱不会被挪用啊，不会说是投资收益不稳定。第二个呢是虽然父母比我们年长啊，比我们离开的比较早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嗯， 但是现在有很多情况是由于意外或者疾病是子女先离开。 嗯， 那么父母怎么办？那么他的将来的生活谁来照顾？那么父母不仅在精神上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他年龄越大，对于各种资金管理也会越来越力不从心。 是， 那么起码这笔年金险是一笔非常确定的现金流，能够在他这个 给到家人的手里。 哎，对对对， 嗯， 对，就是按月领钱，活多久领多久，和生命等长啊，不用再费心去考虑哪儿安全，哎，哪个到期了，我需要再存一笔，存到哪儿？ 嗯， 尤其是最近这个普吉岛一个故事，对我触动特别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有一个父亲，这个文章大家应该都看过。 嗯， 就他说他的太太、他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全都遇难了。 嗯， 他在文章的最后呢说，我要把他们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送走， 嗯， 然后把这儿一切都处理好。就是这个地方我再也不会来了。就读到 故事确实特别心酸啊， 真的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 嗯， 而且我也想当时如果这是我的老人的话，那么我会想他以后怎么办。 嗯， 我应该会很担心。那么我要不要现在就给，就是我们要不要提前给自己的老人安排好啊？虽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从心理上无法去解决，只能通过时间去解决。 嗯， 但起码经济上他是衣食无忧的啊。那所以呢说到这儿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小孩的保险都知道要加上父母的豁免。 嗯， 那么老人的话呢也一定要加上子女的豁免，也就是说如果子女发生意外身故或者全残，那么父母的保费不用再交了，而保障依然有，这是保险的价值。 嗯，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养老金，那我觉得应该把比如说我怎么投保，我怎么交这个保费，包括我最后能怎么得到这个所谓的养老金这个形式，你跟大家也是简单介绍一下。 嗯，其实这种年金险的话呢，有这种我们就可以建议缴费时间比较短一些。 嗯， 啊，然后呢有这种一次性交的， 一次性交， 啊，对，然后呢也有这个就是分比如说三年、五年、六年啊、十年都有的。 嗯， 这种的话建议我们时间交的略微短一些， 略微短一些， 啊， 就选那个三年这样的情况。 这个的话， 嗯， 看大家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情况。 是 啊，如果说这个现在是有一笔资金的啊， 嗯， 或者做生意的，那你可以把这笔钱一次性放进来，或者是卖了套房， 嗯 啊，可以放进来。那如果说呢，我是年轻人给父母买啊，那尽量的话，你可以选择略微时间长一些，比如6年或者10年， 嗯 啊，看年龄。另外就是至于交多少的话呢，看啊。去想从什么时候开始领，想每个月领多少钱，然后呢在你的代理人的系统里面再倒推， 嗯， 你现在需要存多少钱啊，所以都是要根据自己情况来定的。 对，我就想问，就比如说这个情况的话，是我存多少到最后得到多少，还是我存多少到时候可能要比我存的这个还要多？ 都会比存的要多。 大概能多百分之多少？ 嗯，看年龄，一般的话呢老人的话差不多将近2倍吧。然后如果像年轻人的话啊，差不多5-6倍是没问题，小孩的话可能还要再高8-9倍，将近10倍。 嗯 啊， 行，那我大概明白了。 嗯， 那其实我这边问题已经问完了，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嗯，其实我想说的话，其实我们每次都在说我们是买保险。 嗯 啊，我希望我们将来的话慢慢是改变一种观念，是我们在存保险。我们是在存 保险。 哎，我们的家里的资产呢不是只有房产证，不是只有这个我们的存折啊，还有我们的保单。 嗯 啊，它是我们家里的资产的一部分。 明白。 啊，只是呢用不同的工具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啊。 比如说银行的话呢，解决这个短期生活费的问题，那么投资呢，去解决高收益的问题，而保险的话呢，就是解决一个是生病意外这种风险的问题，另一个呢，是解决未来几十年我们确定要花的这个生活费，比如说养老金、教育金的问题，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工具，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用这种工具多方面的去组合。 明白了。那既然这样啊，我们看时间剩下没几分钟了，我给你说一个案例吧，你帮我们大概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你给他怎么样来推荐。有一位李女士30岁啊，她的母亲呢是61岁，她想给自己的母亲买防癌险，她就想问一问，比如说一年出5000块钱怎样买到靠谱的这个防癌险产品，以及这款产品能不能持续终生。 60岁的话，阿姨5000块钱， 61岁 的话，这个差不多啊。61岁的话，这个买防癌险一年5000块钱，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防癌险的话呢，有的公司呢是只能是，比如说包啊、交10年保10年，到10年的时候可以继续。也有的公司呢是可以保终身的。 这个不一定是吗？ 对，这个要看不同公司的产品，但是5000块钱买防癌险是可以的。 他这个问题我就挺纳闷的，他说怎么样买到靠谱的防癌险产品？那我觉得买靠谱，那去大公司啊，去大公司就可以啊。你比如说到咱们这个友邦就可以，对，你要找一个邦友，那我就不一定有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问题吗？我觉得应该是吧。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其实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买保险就是一个是看你选择你信赖的公司，你喜欢的公司，第二个是你喜欢的代理人，然后呢，第三个是你要看这个产品。条款， 是 三个综合在一起的。 明白了。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李娇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跟这个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来节目当中啊，多跟大家普及一些关于保险方面的知识，也可以跟大家带来一些就是最实际的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个投入产出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哈。我是浩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们代表编辑文杰跟您说一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精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